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 改变生活， 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九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上周四和周五两个晚上，对于北京的乐迷来说，可以说是两个狂欢之夜。著名的柏林爱乐乐团在国家大剧院带来了两场精彩的音乐会。上一次他们来北京演出呢，还是在7年之前，2011年的11月。当时的音乐总监西蒙·拉特爵士带领柏林爱乐首次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深厚的底蕴、精湛的演绎，让所有的观众为之折服。那么7年之后呢，柏林爱乐乐团在中国传统的小雪节气，再次让北京的乐迷在交响乐的震撼当中感受到冬日里的热血沸腾。11月22号晚上，著名指挥家古斯塔沃·杜达梅尔和柏林爱乐乐团合作上演了伯恩斯坦的《西游曲》和马勒的《第五交响曲》。耳边我们听到的这首《西游曲》是美国指挥家、作曲家伯恩斯坦的作品。这首作品呢，是伯恩斯坦为了纪念波士顿交响乐团建团百年而特别创作的。而2018年又恰逢伯恩斯坦大师诞辰百年，这首作品呢，不仅表达了对大师的致敬，也暗含了音乐艺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深意。无论是来自南美的桑巴舞曲，还是脱胎于波兰民间音乐的马祖卡舞曲，或者是发源于美国本土的雷格泰姆舞曲，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都把舞蹈性和律动表达的是淋漓尽致。 11月22号的演出呢，下半场演的是长达70分钟的马勒的第五交响曲。西蒙拉特爵士曾经说，这是一部难度特别大，而且迟迟都不敢碰的交响乐。马勒本人也曾在这首曲子首演结束之后说，没有人能够理解这部作品。在作曲家去世已经107年之后，年轻的指挥家杜达梅尔为我们中国的乐迷表现出了对这部作品的深刻的理解。他的指挥很有张力和戏剧性，在音乐当中仿佛为我们打开了马勒的内心世界。马勒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葬礼进行曲和第二乐章都有着多层次的画面感，平静和激烈之间的切换让人是震撼不已。那么第三乐章呢，则在充满生命力和朝气的同时又不失讽刺的意味。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第四乐章小柔版，在影视作品当中曾经被大量的引用，大家也最为熟悉。乐团在其中表现出了非常细腻的一面，把蕴含的甜蜜和忧伤缓缓道来，让人如醉如痴，仿佛时间都在此静止下来。时隔7年之后的再度来访，让柏林爱乐乐团的这两场演出是一票难求。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呢，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这场音乐会珍贵的演出盛况，国家大剧院跟团方争取到了分会场的直播版权，在大剧院的艺术资料中心、在新闻发布厅和台湖舞美艺术中心特别设立了3个直播分会场，通过传输技术呢，对两场音乐会的实况进行了高清同步直播，免费组织大家去观看。那天去现场看直播的观众呢，有没能买到演出票的乐迷，还有大剧院的忠实的会员，有大中小学的学生代表，也有面向社会招募的爱乐者。在活动开场之前，主持人白岩松、中国交响乐团团长张毅和乐评人许路阳还分别在新闻发布厅、艺术资料中心进行了演前的 导赏，下面我们来听听白岩松的导赏。 各位好，非常高兴作为这个国家大剧院的志愿者来给大家当一个导游。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导游，当然来做一场这个音乐会的这个导游很特别。那我想这个今天是由四个元素构成的，第一个元素当然是柏林爱乐，第二个元素杜达梅尔，第三个元素伯恩斯坦，第四个大元素马勒。也许在每一个爱乐者心目当中都有各自的天团，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我是按照不同的曲目在不同的乐团那儿可能得到了最佳的演绎。比如说柏林爱乐可能就不是我的很多曲目的首选，但是它是相当爱乐者的首选，因为大家客气一点说是国际上最知名的交响乐团之一，在很多人心目当中是把之一去掉了。柏林爱乐作为柏林这座城市的声音的重要的代表，已经成为世界上很多各个城市交响乐团想要打造的。比如说我纽约之声有我纽约爱乐，我一直在说北京的声音是什么，是爱乐的，是国家大剧院的，还是中央交响乐团的，还是什么什么，其实现在还并不清晰，我觉得依然在路上。但是提到柏林，柏林之声就与柏林爱乐紧密相关。我一直认为在古典音乐世界里头有一个比现在这个世界美好的多的世界，哪怕是悲伤和绝望都是那么的真诚，马勒的悲伤与绝望等等都极其真诚。如果爱乐者的话岂不是幸福，生活在这一个杂乱无章，然后这个漏洞百出，然后却也这个悲心交集的世界里头，却还能在这音乐里头感受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不排除未来的爱乐者也有是从今天听马勒开始走进古典音乐世界的，我觉得非常羡慕。谢谢各位。 22号和23号两场演出安排了两场导赏，在导赏之后呢，就是直播分会场的观众通过大屏幕来欣赏现场的音乐会了。那天呢，我也特别去感受了一下，看到画面非常的清晰，音响的效果也很棒，让人像身临其境一样。而且呢，一些细节的画面，其实在现场可能比在现场看得更加清楚。22号、23号两天，预计有差不多1500位观众吧，他们是通过直播分会场的大屏幕观看到的柏林爱乐乐团的两场音乐会的。23号的那场演出呢，我也特别去看了，虽然没有票，坐的是边上的佳座，但是依然能够看得很清楚。朗朗受伤的手 是彻底的恢复好了。那天呢，他弹的是莫扎特的 C 小调第24号钢琴协奏曲，手指在钢琴键盘上是奔跑如飞，灵活自如。第二乐章柔美的段落仿佛能够把心融化。一曲结束之后呢，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就没曾停歇过，朗朗出来谢幕了3次，加演了2首曲子。朗朗在舞台上非常有风度，工作人员为他献上了鲜花之后呢，他抽出了一朵给了指挥杜达梅尔，又抽出一朵给了乐团的小提琴首席，然后呢把手里的一大束花送给了身旁的一位女小提琴乐手，表现得非常得体。我发现朗朗好像比一年前瘦了，瘦了很多，所以呢他穿一身黑色的西装显得更加帅气了。虽然又弹了2首曲子，观众的掌声还是停不下来，可见大家对他的喜爱，他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后来呢，乐团的小提琴首席无奈示意乐团全体成员起立，这才结束了上半场的演出。 柏林爱乐乐团之所以受到乐迷的如此的深爱，还是有原因的。在现场聆听尤其觉得震撼，他们的声音的融合度真的是堪称完美。弦乐的声音绵密细腻，管乐的演奏呢更是出彩。单簧管乐手是一位大帅哥，他的独奏和双簧管乐手和长笛的独奏都完美极了。到这里，今晚的国家大剧院节目上半时段就先告一段落。我是于允，稍后下半时段马上回来。 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理想，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 交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五十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 几度风雨季。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盼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剧方面，46集抗战剧《追风行动》将从今晚起在北京电视台影视频道开播。近日，部分主创走进社区，和观众分享了台前幕后的创作故事。《追风行动》是导演张东东继《刀光枪影》《烈火刀影》之后，抗战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同张东东之前拍摄的一系列抗战热播剧相比，《追风行动》最独特的地方在于聚焦了细菌战这个特殊的历史题材，同时配以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谍战环节，融入乱世中别样的兄弟情和爱情，使得整个故事真实流畅，情节跌宕，人物饱满。情怀剧《新一年又一年》日前在陕北杀青完成了国内的拍摄戏份。70年代知青们上山下乡，曾是一代人刻骨铭心的记忆。《新一年又一年》此次前往陕北实地拍摄知青插队戏份，力求把这种时代记忆还原给观众。由李叔导演执导的电视剧《吉他兄弟》近日在贵州省遵义市开机，作为县里改革开放40周年积极响应国家扶贫政策的一部作品，总制片人范冰星表示，希望通过这部电视剧鼓励更多有志青年可以回乡创业，反哺家乡。《吉他兄弟》主要讲述了吉他兄弟方清明、方清华从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老家跑到广州吉他厂打工谋生活，从白手起家的打工仔变身吉他厂老板，又回乡创业，打造民族吉他品牌的传奇故事。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这里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刚刚上半时段呢，我们回顾的是柏林爱乐乐团上周的演出，这两场演出可以说是一票难求，真的是非常精彩，为我们展现出交响天团超一流的水准。记得曾经原来有5位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加入到北京交响乐团的演出当中，让几年前的那一场演出是精彩无比。而上周呢，全部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都在那里，都在国家大剧院那个舞台上，他们的能量是无比巨大的，是充满魅力的。在演出结束之后呢，我特别采访了乐评人王基燕，来听听他的评价。 听柏林爱乐团的音乐会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无以替代的享受，一种震撼。因为柏林爱乐团确实从卡拉扬时代，甚至从更早的从福特温格勒的时代到现在，无愧于世界最好的乐团，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都不愿意加之一，这样一种崇高的地位名声。而我们真在听柏林爱乐团的音乐会的时候，我都有个感觉，它能赋予我们听到的每一首作品非常独特的力量，一种精准，一种质感，那确实是其他乐团所没有的一种特质。它来自于柏林爱乐团每一位演奏员强大的技术、音色、力度，所有的音乐家在一起高度的融合感、默契感，所以这也是柏林乐团以它的伟大的悠久的传统为荣的重要的原因所在。而且我们在听柏林乐团演奏的时候，即使从视觉上我们都能感觉到有这么一个特征，也就是那种高度的投入。我在看 DG 唱片公司所拍的卡拉扬大师的传记片的时候，让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安妮·索菲·穆特小提琴家说的一句话，他说当他和卡拉扬指挥下的柏林乐团合作演奏的时候，他看着身后的这些音乐家们，他们演奏的时候那种状态、那种投入、那种全力以赴，让人觉得好像他们所有这些人的身家性命就在这一场音乐会上了。我觉得穆特女士比喻实在是太精彩也太到位了，真的就是他们对每一场音乐会那真是一种全力以赴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所带来的就是演奏上的这种非常集中的、凝练的、穿透力很强的管弦乐之音，很璀璨、很丰富，同时又非常的华美。而最好的演奏所带给我们的并不是让我们的注意力过多的 在乐团上，或者说在杜拉梅尔这样的明星级指挥上，而是在音乐。也就是说，伟大的演奏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的热情导向作品本身的。所以正如舒曼所说的，越是好的演奏越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品。所以在这场柏林爱乐团的音乐会上，我感觉到莫扎特的第24钢琴协奏曲在朗朗、杜达梅尔和柏林爱乐团的演绎中，比任何一次都让我更接近莫扎特的内心世界，接近莫扎特的精神。 剧评家王继燕先生在23号的演出之前还为大家进行了眼前的导赏，他为大家介绍的是柏林爱乐乐团的影响力和他们将要演奏的乐曲，引导大家如何去欣赏。现场的小学生和中学生们以及乐迷们听的是津津有味。说完了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国家大剧院的重点的演出吧。本月27号和28号，也就是后天和大后天，指挥家安东尼奥·帕帕诺将会率领意大利的圣杰切利亚交响乐团来演出。下面我们来欣赏他们将在27号的开场曲当中带来的格林卡的作品《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圣杰切利亚交响乐团呢，是一支意大利名团，是意大利的第一支专门从事交响音乐演奏的团体，堪称是意大利交响乐的鼻祖。之所以被认为是意大利交响乐的鼻祖，是因为他们是意大利第一支专攻交响乐的乐团。大家都知道，意大利呢是歌剧艺术的诞生地，可是呢，有着深厚的歌剧传统的意大利歌剧乐队占据了音乐领域的半壁江山，却一直缺少一支真正的 交响乐团，直到这支圣切切利亚管弦乐团的出现才弥补了这个空缺。来自意大利的这支圣切切利亚交响乐团的起点很高，他们在成立之初呢就得到了同时期的很多大师的青睐，像马勒、像德彪西、斯特拉文斯基、托斯卡尼尼、卡拉扬等大师呢都曾经担任过这支乐团的客座指挥。乐团的现任音乐总监叫安东尼奥·帕帕诺，也是世界四大歌剧院之一，英国皇家歌剧院的音乐总监，他被业界封为21世纪发挥巨大影响的新一代的大师。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他们在27号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首场演出下半场的曲目，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第四交响曲》。 圣捷切利亚交响乐团呢，创建于1908年，多年以来，这支乐团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传统。在近20年的时间里呢，他们一直活跃在世界的舞台上。那么这次呢，帕帕诺是第三次带团来北京演出了。合作登台的独奏家呢，则是两位著名的钢琴家，一位是钢琴演奏新星丹尼尔·特里夫诺夫，一位是中国钢琴家陈萨。专攻交响音乐演奏的乐团呢，圣捷切利亚交响乐团这次来国家大剧院演出的两场音乐会，没有选择意大利作曲家的作品，而是选择了交响音乐的两大重镇德奥和俄罗斯乐派的作品。其中呢，俄罗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难度非常高，音符繁多，特里夫诺夫将通过他出色的演奏技巧来挑战这一高峰。另外一场演出呢，会上演贝多芬的三部作品，这样的一支意大利乐团将会演奏著名的贝多芬命运交响曲，是非常让人期待的。早在2000年，圣切切利亚交响乐团呢，就曾和郑氏兄妹，就是指挥家郑明勋和他的姐姐小提琴家郑京和，在上海大剧院演出过。2005年呢，意大利裔的英国皇家歌剧院音乐总监安东尼奥·帕帕诺接棒乐团的音乐总监，在他的调教和领导下，乐团呢在国际乐坛的地位是越来越突出了。前两年，他们还曾入选了当今世界的十大交响乐团。我们听到圣捷切利亚乐团的音色呢，不像德奥乐团那样的严谨又厚重，而是非常的灵活，充满了戏剧性。它所展现出来的意大利式的奔放和热度，仿佛明媚的地中海阳光。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这位大指挥家安东尼奥·帕帕诺爵士吧。帕帕诺1959年出生于伦敦的一个意大利家庭，后来呢，他到美国去学习钢琴、作曲和指挥，并以钢琴家和助理指挥的身份，很快就登上了国际舞台。那么，在1993年呢，帕帕诺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亮相引人注目，他在最后的关头替代了冯·多赫纳伊指挥了新版的瓦格纳的歌剧《齐格弗里德》，获得了一致的好评，从此受到人们的关注。听到的就是指挥家帕帕诺指挥乐团带来的《齐格弗里德牧歌》。在2002年的9月呢，帕帕诺成为伦敦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的音乐总监，并从2005年的10月1号开始担任了这支圣切切利亚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在27号和28号这两天的演出当中呢，两位著名的钢琴家将会分别登台。27号是丹尼尔·特里弗诺夫，他将会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的3钢琴协奏曲。而28号呢，我们非常熟悉的钢琴美女陈萨将跟乐团合作带来贝多芬的3钢琴协奏曲。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位钢琴家丹尼尔·特里弗诺夫吧。他1991年出生于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5岁呢开始学习钢琴，3年之后就跟交响乐团合作登台了。他在学校学习的是最正统的俄罗斯的钢琴学派。那么在2011年呢，他参加了闻名世界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大赛，并且获得了冠军，由此一条属于他的成功之路是彻底铺开。不夸张地说，这位丹尼尔·特里弗诺夫算得上是近些年来最成功的一位大赛的冠军了。凭借一个冠军的头衔跨入职业演奏家行列的人其实并不算少数，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像他这样在获得冠军头衔之后迅速就成为整个古典音乐界最受欢迎的演奏家之一。 这次呢，跟圣切切利亚交响乐团合作的两位钢琴家丹尼尔·特里夫诺夫，可能对于我们北京的乐迷来说有一点生疏。不过，另外一位可是我们的熟人，他就是钢琴家陈萨。近年来呢，陈萨在国际乐坛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了。他在2000年的肖邦国际钢琴大赛以及2005年的范克莱本钢琴大赛当中的出色的亮相，为他打开了国际演奏生涯的道路。越来越多的乐迷倾心于陈萨的钢琴的声音，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陈萨将在11月28号跟乐团合作带来的贝多芬的作品《第三钢琴协奏曲》。今晚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们共同回顾了柏林爱乐乐团上周的演出，介绍了11月27号、28号意大利圣切切利亚交响乐团的音乐会。那么最近这段日子，北京的乐迷真的是大饱耳福了，都是名家名团高规格的演出。好，今晚的国家大剧院节目就到这里，下周日晚上9点继续为您介绍大剧院的精彩活动，稍后是周末夜现场，我是云云，祝您周末快乐。 感受东北的冬天，来长白山鲁能圣地滑雪度假，各色酒店主题商街随你所选。预定咨询电话400-8786-3个5。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之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